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再来关注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东部环路车多路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3D 热点、阅读体验、现场展览、现场互动、北京出版集团亮相服贸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亮相2021年服贸会，集合展位群打造视听盛宴； 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开幕在即，首次纳入民间艺术品交易； 第15届暖博会落户国家会展中心； 2021树博会河北石家庄正定主会场2号馆； 国际电讯，美国军方称有可能与塔利班协作打击伊斯兰国； 不到一个月，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0万例。 文体方面的消息，中秋期间4台演出登陆天津大剧院，文艺过中秋。 第6届河北省旅发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举办，本届大会网感十足。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9月2号到7号，2021年服贸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隆重举办。在本届服贸会特设的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即首届北京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数字新生活板块及云上展厅，北京出版集团以音视频、实物展览、阅读体验、现场互动等不同形式展示其创新成果。 其中以十月为标识的十月文学品牌集群集体亮相，集中陈列了北上、云中记、中关村笔记、新居等获得国家级大奖的精品力作，以及远去的白马、文成等今年上市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名家新书。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期间，第8届北京市文化融合发展项目推介会将于9月6号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北京出版集团将精心组织开展具有创新性、影响力、经济效益显著的文化融合发展签约项目，共计10项。 昨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盛大启幕，位于1号厅的北京新视厅展区核心区域的01015号展位热闹非凡，一场由北京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视听盛宴正在上演。 本届服贸会，北京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融媒创新加科技赋能加互联直播加冬奥宣传4大主题，并特别制定1+4+N融合展示方案，依托一个主展区、4个直播间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通过科技范儿十足的超高清制播技术展示 5G 加 8K 直播互联、趣味性爆表的冬奥主题互动、冬奥相关实物展示等形式线上线下联动，集中体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在助力冬奥、推动健康北京建设和全力打造超高清广电媒体视听盛宴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 北京广播电视台在服贸会的展览和报道将持续到9月7号。广大市民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北京时间 APP、听听 FM 等感受现场氛围。 昨天，北京市交管局发布服贸会期间交通预测及出行提示。2021年服贸会期间，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两处会场周边的部分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今天到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朝阳区天辰东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和天辰东路交叉口到大屯路和天辰东路交叉口，天辰西路由国家体育场北路和天辰西路交叉口到大屯路和天辰西路交叉口，国家体育场北路由湖景东路与国家体育场北路交叉口到北辰西路和国家体育场北路交叉口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今天到7号，每天早上8点到晚10点，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北侧辅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预计今天以及6号和7号三个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期间，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大。4、5号周末两天，上午9点到11点和下午2点到6点车流较为集中。道路方面，国家会议中心周边北辰东路、北辰西路等路通行压力较大，汇中北路、湖景东路等也可能出现短时车行缓慢的情况，首钢园区周边北新安路、石景山路等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昨晚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传来重磅消息，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 证监会表示，建设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思路是严格遵循证券法，按照分步实施、循序渐进的原则，总体平移精选层各项基础制度，坚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由创新层公司产生，维持新三板基础层、创新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层层递进的市场结构，同步试点证券发行注册制。 北京的古玩爱好者很快就会迎来一场盛会。昨天，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2021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古玩城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收藏为美好生活赋能，全面展示北京地区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规模。 展会将举办6个线下活动和1个线上活动，线下活动分别为开幕式暨古玩艺术品展示交易、国有文物商店文物商品交流会、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国际文物艺术品展示交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藏机构藏品展、闭幕式暨嘉德艺术周。一个线上活动为国外文物艺术品线上展示交易。 据介绍，本届文物国际博览会有多个亮点，包括第一次将北京古玩城秋博会纳入总体活动，汇聚10家全国知名的古玩城、200余家古董商、10余家文化机构，共同打造一场适合大众收藏投资的古玩艺术品展销会。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将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活动纳入博览会的范畴，汇集北京、天津、辽宁、南京、湖南、湖北等地的民间收藏爱好者，通过展示交易传播收藏文化，推动民间收藏的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能源低碳发展大会暨第15届农村能源与清洁取暖供热产业博览会定于2022年3月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同期举办2022商用锅炉、蒸汽发生器及新能源设备展览会、第17届太阳能产品品牌博览会。据介绍，暖博会将以农村能源新生态、低碳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重点展览展示清洁取暖、清洁供热、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建筑节能、生产生活节能装备、固废处理等农村能源相关产品及行业发展成果。 据2021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还有3天，三地热点我们来了解一下2号馆的情况。2021数博会在河北省石家庄正定主会场2号馆将集中展示国内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数字产业化领域，以及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产业数字化领域的优势领先企业，重点展示传统产业通过数字改造实现提升的方向路径、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 作为河北本地参展企业，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在二号馆设置了数据赋能、数字雄安、智能电网、能源互联、智慧营业厅五个展区，将重点展示雄安新区王家寨新型电力系统村级示范工程经验成果。 北京益智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将展示 XR 加 5G 加云渲染三位一体的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以高新技术赋能传统工业产业、职业院校及科研院校等，有效解决工业能源等领域企业培训问题。 广州凡科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经营升级为主题，展示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经营能力的经验成果。 河北视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进信息技术在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入应用及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汇聚标准化，促进城市智慧健康大脑的落地与发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加强社会宣传教育。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分局联合社区共同打造的河北省首个反诈主题公园开园，我们一起来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阳光反诈主题公园建在廊坊市阳光新苑小区内，占地1300平方米，利用小区原有景观进行改造，通过反诈宣传展板、反诈猛警合影区、反诈新苑树等形式，让居民在休憩纳凉、运动休闲的同时学习反诈知识，进一步提升居民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廊坊市民王晶： 让大家伙知道了如何防范诈骗，包括在上网的过程中，我们不轻易的去点这些二维码呀、链接呀这些陌生的信息，加强大家伙这个防范意识。 今年以来，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分局探索反电信诈骗工作方法和机制，首创了无诈社区和反诈主题公园，营造了全民反诈、天下无骗的和谐社会氛围。安次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立： 让全民都知晓反击预防诈骗的这种意识，提高意识，增强了预防诈骗的这种技巧，达到全民防诈的这种目的，减少老百姓的损失，保证咱们社会环境的整体稳定。 北京银保监会昨天发布了《北京保险机构销售人员处罚信息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通过建立灰名单制度，强化保险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这也是北京市构建清廉金融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目前北京地区的保险个人代理人队伍达到了22.7万人，涉及人身险公司、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在保险销售人员中建立灰名单制度，将营造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行业氛围。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曲斌说： 建立一个销售人员的征信体系，以往有没有在销售过程当中一些销售误导啊，或者说一些被监管处罚呀、或者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这种行为，然后都会登记到这个系统。只要在保险行业从事销售岗位，就要看重自己的这块的这个信用体系。 据了解，1992年个人保险代理人制度被引入人身险行业，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知。2012年，本市发布了人身保险销售从业人员销售行为警示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又被行业称为黑名单制度。2015年，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发布警示信息管理办法，以行业自律公约的形式进行规范。不过，销售人员良莠不齐的问题一直存在，一些被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甚至被刑事处罚的人员，换一家保险机构就职后仍然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北京保险机构销售人员处罚信息登记管理办法借鉴了银行从业人员监管经验，在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党纪政纪处分等较为严格的惩戒措施基础上，增加了内部处分和其他惩戒等机构内部或行业自律性的约束，以便保险机构准入审查。北京银保监局人身保险监管处处长王丹说： 灰名单它对于保险从业人员，我们希望它是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你一旦有了这种不诚信的这种行为，你就会在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受到这个限制。对于这消费者来讲呢，我们这个行业把这种不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人摒弃之后，这个销售的品质和专业度也会提升。 保险机构在录用人员时应参考处罚信息自主决定录用，监管部门如果发现违规责任人属于系统登记人员，将严肃追究相关机构责任。 另外，9月1号，北京银保监局还发布了关于规范人身险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强化保险机构自保和互保业务管理，防范非正常自保互保业务风险。 天津税务部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升级网上办理系统，让企业少跑腿，降低办税成本。一起来听天津天视新闻中心的报道。 天津万宇新模具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汽车配件的小微企业，今年他们多缴纳了一部分企业所得税，可以申请退还，但同时之前因为资金不足，企业还有部分增值税欠税。按照以往流程，因为涉及不同税种，所以企业如果想用退税去补缴欠税，就需要分别办理。 我就得先到税务局把所有的退税手续都办了，把那税打到我账上，我才能补税。起码你退税也得跑，你补税也得跑，你得跑好几趟。 税务部门在开展年度企业所得税退税核查中发现，像万宇新模具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进一步降低企业办税成本，天津市税务局在我为群众办实事过程中，对税务办理系统进行升级，开发了跨税种智能抵扣业务。针对一些既有退税又有历史欠税的纳税人，只需要选择多缴税款抵欠税的业务，系统后台进行手续和相关数据交接转换，实现网上跨税种智能抵扣。 现在呢，我们开发了这个智能退税，实现了退税受理审批整个一个闭环非接触式的服务，用我们的加法来换取纳税人的减法。 系统信息优化整合之后，税务部门还将退税业务的审核时间压缩至两三个工作日，并建立小微企业汇缴退税清单，主动提示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网上一键退直接退。同时，税务部门组建退税核实工作小组，为纳税人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的辅导服务，逐户确认退税信息。这两天，北辰区税务局就来到万宇新模具辅导，向企业解读相关政策。 现在的所有的手续都在网上办了，在网上一申请一提交，办理呢也很方便，省得呢就是我们经常去税务局跑，节约我们的人力跟财务成本。 今年以来，天津累计为14708家企业办理企业所得税退税业务，退抵税款56亿多元。 现在确实挺便利的，直接在网上提交相关的信息，完了之后呢，钱可能很快也就能退给企业，比以前快很多。 下一步我们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的政策，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降低办税成本，提高退税的效率，实现网上办、掌上办、一键办。 昨天3800多名清华大学2021级本科新生入学报到，他们将在清华大学继续破壁追光，激扬青春理想。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021年，清华大学共录取本科新生3800多人。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启新表示， 内地学生约3500人，来自全国31个省份1000多所中学，其中农村及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新生占比大概是 21%， 少数民族的学生占比大概是 11%，港澳台学生大概是70人，国际学生呢大概是250人，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整个新生群体的男女生的比例略超过2:1，年龄最小的新生出生于2007年，是通过旧生同数学领军计划被求真书院录取。我们新生中呢还有3对双胞胎。 陈启新介绍，2020到2021年度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第一名都选择了清华大学，而邱正同数学领军计划录取69名学生，求真书院将通过3+2+3的本博贯通模式对他们进行专门培养。录取的学生中有来自辽宁省抚顺市第二中学的程子彤，而他的双胞胎哥哥程子俊通过高考统招被数理类录取，并报名了邱正同数学领军计划的校内二次选拔。程子彤说， 前三年打数学基础，数学他们有6个方向，然后看哪方面我感兴趣，然后专门的专攻心力吧，给我感兴趣方向取得一些数学方面成就。 强基计划录取学生中也不乏心怀家国的破壁少年，其中海南满分学生吴京泰选择强基计划立志投身芯片事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周怡冰因被确诊为先天性颊部裂被迫休学手术， 重返校园后，他继续努力学习，最终圆梦清华，进入未央书院。 经理仪器它跟国家的很多重大战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很希望把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结合到这方面来。 另外，今年清华大学自强计划、国家专项计划共录取426人，清华大学将组织新生入学教育、迎新晚会、新生赤足运动会等，同时做好疫情防控。校团委副书记李佩宇表示， 新生报到的当天，学校呢也在组织全体的新生进行核酸检测，那么在明天也会组织同学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来进行疫苗接种，主要是针对未接种疫苗的新生来进行的。 记者从北京一卡通了解到，九月首都各高校秋季新学期开学，北京一卡通公司将第一次发布集身份识别、乘车优待、市政交通一卡通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北京市电子学生卡，北京交通大学将率先试点应用。 电子学生卡是学生卡的线上形态，让学生群体携带一部手机就可搞定出行支付。在使用时，只要将手机靠近公交或地铁的读卡设备，即可自动感应刷卡，无需联网，无需解锁手机，更无需打开任何 APP。同时，电子学生卡的交通一卡通功能不仅支持北京公共交通领域的应用，还可在全国已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的城市刷卡乘坐公交、地铁等。 这次发布的北京市电子学生卡，从申领到充值，再到每学年的卡片延期，整个用卡流程都支持在线自助办理。目前，华为、小米品牌手机具备 NFC 功能机型，已率先支持电子学生卡开卡服务。接下来，更多手机品牌也将陆续支持。下一步，这项创新应用将逐步覆盖更多的高校。 近日，随着北京经开区多家企业亮出校园招聘英雄征集令，预示着2021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即将启动。北京经开区为2021年校园招聘工作开通了东北线、陕西线、北京线、山东线、河北线及天津线等六条高校毕业生招聘路线。其中包含了北京、清华、河北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等近30所全国知名高校。 去年8月，经开区人才十条正式对外发布，每年设立1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人才发展。经调研统计，2022年区内企业拟招聘本科生4030人，研究生6952人。九月份，经开区将会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启动北京内外校校招线路，进一步和各大高校沟通。 北京市慢行系统规划昨天开始向社会公示，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慢行系统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形成公交加慢行绿色出行模式，建成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 规划提出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逐步连线成网、联网成片，加快构建成网好用的慢行交通系统，将统筹整合本市各类慢行空间资源，加快形成一主两辅四特色慢行网络。其中一主为城市道路网，两辅是等外道路网和街坊路网，四特色是绿道网、滨水慢行网、历史文化探访路网和慢行专用路网。通过将城市道路慢行系统、绿道、滨水慢行路之间的节点打通，形成三网融合的慢行系统。 规划围绕15分钟生活圈、学校、医院和轨道车站及周边等重点区域，塑造高品质的慢行友好出行环境。以社区为中心，通过打通断头道路、优化过街设施等措施，提升可达性，并规划建设方便可达的轨道微中心。另外，慢行空间还要和城市特色空间有机融合，并通过制定慢行交通组织相关管理办法，加强慢行系统秩序管理，通过多种手段减少机动车对慢行路权的侵占。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 近期，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并招募或诱导未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代车加盟，开展非法营运。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二号通报，9月1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广东；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自昨晚8时起，云南省瑞丽市蒙卯镇解东村委会大等贺村民小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今天0时，上海市将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川环南路10409弄界龙花苑小区、延朝公路798号锦江之星东海镇店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湖北省荆门市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荆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9月3号0时起，将荆门高新区多刀区团团林浦镇调整为低风险区。调整后，荆门市全域为低风险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次调整意味着湖北已无中风险地区。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1号说，美军有可能与阿富汗塔利班协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米利当天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同出席记者会，奥斯汀回答关于美军是否会与塔利班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在阿分支的提问时说，我们与塔利班在非常有限的事务上合作，只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撤离。 美联社报道认为，美国如今在阿富汗境内没有驻军，也没有阿富汗政府军与其分享情报，打击伊斯兰国在阿分支可能会非常困难。不过美国政府称，美方可以从地区其他国家瞄准并打击伊斯兰国在阿分支。 美军8月27号和29号在阿富汗发动无人机空袭，称这两次空袭先后消灭伊斯兰国一名袭击策划者和一辆威胁喀布尔机场的汽车。美方声称暂未发现这两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但阿富汗媒体报道，美军29号空袭造成5名儿童在内的10名平民死亡。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号证实，卡方正协助阿富汗塔利班重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政府派出的一支技术专家团队1号飞抵喀布尔，协助检查喀布尔机场的设施受损情况。 一名熟悉情况的人士说，卡方为塔利班提供协助，主要是为了让人道主义物资能够进入阿富汗，并为人员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包括重新启动人员撤离。法新社报道，喀布尔机场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目前无法运转。 美联社先前报道，由于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特殊，卡塔尔有望在美军撤离在阿富汗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号以阿富汗民航部门一名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喀布尔机场的阿富汗国内航班有望3号恢复运转，而国际航班的恢复仍需时日。 欧盟军事委员会主席格拉齐亚诺2号说，从阿富汗局势来看，欧盟有必要成为一支5000名士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以便介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局势。格拉齐亚诺在出席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告诉媒体记者，欧盟需要对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局势做出反应，创建快速反应部队将有助于欧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按路透社的说法，欧盟10多年前创建欧盟战斗群系统，但这一系统因资金不到位和一些成员国不愿出兵等因素而从未投入使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说， 欧盟需要有比战斗群更具行动力的部队。路透社认为，鉴于英国已经退出欧盟，欧盟组建快速反应部队面临的阻力将变小，但法国依然对欧盟集体防务持怀疑态度。 一名在阿富汗被炸身亡的美军士兵的父亲说，他与总统拜登同场迎接儿子和其他士兵的灵柩回国时气氛紧张，以至于特工处人员看似准备介入。拜登夫妇8月29号在美国多佛空军基地迎接13名驻阿美军士兵的灵柩，这些士兵8月26号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死于自杀式炸弹袭击。 按照另一名死亡美军士兵的父亲胡佛的说法，没有一具棺木被抬下飞机，拜登都看一下表。胡佛及家人拒绝与拜登单独会面。白宫发言人普萨基8月31号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正面回应上述说法。普萨基说，拜登向士兵的亲属致谢，对他们失去子女的感受有切身体会。 拜登因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备受抨击。8月26号的爆炸袭击是2020年2月以来阿富汗境内首次发生美军伤亡事件，也是10年来驻阿美军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袭击发生后，美国国会多名共和党籍议员就对阿政策炮轰拜登，有人要求他辞职或提议对他发起弹劾。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号的17时0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2万2891例，达到2亿1820万5951例，死亡病例增加9350例，达到452万6583例。 截至本月1号，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50万例。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新增确诊病例50万例。今年4月上旬，日本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50万例，这一数据8月6号突破100万，此后不到一个月内突破150万例。 依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截至8月31号，日本重症患者人数连续19天刷新最高纪录。日本在多个都道府县所实施的防疫紧急状态定于9月12号结束。共同社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考虑延长这一紧急状态，可能延期两周。 受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迅速扩散影响，日本疫情严峻。8月27号，日本新增8地进入紧急状态，至此，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21地处于紧急状态。 印度政府允许更多学校部分恢复面授课程，更多学生1号重返教室，结束了近18个月的停课状态。据美联社报道，印度至少6个邦的中小学和高校防疫措施已就位，将在9月逐步复课。然而，印度疫情眼下有反弹迹象，一些家长不愿让孩子返校，但不少学生因停课成绩下滑。 印度8月28号报告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6 万例，创近两个月来新高。一些人认为，在病例攀升的情况下复课有风险。另一种观点是，儿童感染新冠可能性低，而无法上网课的贫困学生急需重回教室。 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说法，印度仅四分之一的儿童能使用电子产品上网。来自印度中央广场基金会的库克雷贾认为，网络教学加剧了不平等。印度阿奇姆普雷姆吉大学调查 1.6 万多名学童，于1月公布调查结果，发现 92% 的儿童丧失描述图画、书写短句等关键语言技能， 82% 的孩子忘记前一年学到的基本数学技能。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9月1号到7号，中国首个以包容性艺术为发展方向的公益艺术节第三届星空艺术节在京举办，演员黄轩、艺术家谭媛媛担任本届星空艺术节公益大使和让爱不遗忘倡议大使。本届星空艺术节以民包物语为主题，包含四大板块。开幕论坛聚焦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老龄社会，舞在当下中国聚焦老龄群体中的认知症群体，让爱不遗忘公益倡导与行动，以艺术公益的力量推动公众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与理解。 9月1号到9月7号，活动将在线上和线下同步推出，聚焦城市与人的多样性、残障与非残障群体融合的四部影像作品展映。四部作品风格各异，却都围绕着包容展开，共同探讨了城市间人与人连结为何，以怎样的方式交织。 国内首部 8K 全流程制作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日前在上海举办 8K 看片会。8K 技术呈现下，该剧以当下主流 1080p 分辨率16倍的极致清晰画面，带来一场大银幕级沉浸式的超高清视觉体验。 该剧由孟继担任总导演，郭京飞、王珞丹领衔主演，讲述了反沪知青子女李文佳和在沪求职的东北青年许东阳，俗称沪漂的两个年轻人。2003年因非典结识，在命运的洪流中相聚又离散，又在2020年的新冠抗疫中再度相遇的故事。 作为国内首部全部采用 8K 超高清电视技术拍摄制作的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目前已完成全部制作。这部作品共38集，是全球第一部 8K 长篇连续剧，画质超高清，是 8K 技术带来的直观视觉体验。8K 技术能让画面中的人像表现出非凡的细腻程度和色彩还原度。剧中无论上海弄堂青砖上的岁月留痕，还是人物肌肤的纹理，丝丝缕缕皆可见。 近日，故宫博物院群贤毕至，齐聚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展厅。故宫文华殿内76件兼具艺术性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画作展出。专家说，林下风雅指的是幽居林泉的高士及其逸事雅趣。通常画史上将描绘这类题材的作品归为人物故事画，亦统称为高士图。 展厅里一位位历史名人露脸，伯夷、舒淇、林泉间席地对语，宋徽宗赵佶与陈公蔡京等调琴赏月，白居易、胡镐、吉民等人结成的九老会小剧场面。专家说，评价与欣赏人物画，不仅要关注其作者的表现技巧、艺术水准，更要发掘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画也是了解和探究古人思想情趣、生活状态的重要史料。 另外，配合故宫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一期、第二期的展出，故宫出版社出版了《庙堂遗范林下风雅》两册随展图录，按照原展内容编排入集作品，全面展现展览风貌。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31号，观众可以预约参观。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河北邯郸举办。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主题、办会目标、吉祥物等正式对外发布。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亮点？邯郸以承办旅发大会为契机，将如何布局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呢？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本届旅发大会主题是传承红色基因，创新绿色发展，目标是打造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太行红河谷文化旅游经济带。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荣利表示，本届旅发大会突出亮点是主要活动全部上云。 开幕式将采用 5G 云直播和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进行，除了在邯郸涉县设置主会场以外，我们还将在全省的各市县区设置分会场。国内外重点嘉宾将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大会。开幕式上还将进行云签约。所谓云签约呢，虽然不在现场，但是项目的含金量一点也不降低。 本届大会高质量筛选了像涉县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挖荒宫国际露营地、风风博物馆等30个观摩项目，其中新建项目4个，提升项目26个。邯郸市政府副市长张学军表示， 项目观摩严格遵循五看五不看的原则，即主要看项目文旅融合的效果，看生态建设的成果，看长效运营的机制，看产业带动的模式，看创新发展的业态，首屈不全的不看，无长期运营的不看，业态重复的不看，站位不高的不看，地产为主的不看。 另外，邯郸市以承办本届旅发大会为契机，研究确定了成语之都、太极之乡、邯郸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这一宣传口号，并且发布了代言吉祥物涵涵和美美，寓意是美丽邯郸。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苑清民： 韩寒是一个年轻武士的形象，象征着赵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精神；美美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形象，象征着邯郸学步中步态优雅的邯郸人形象，寓意着邯郸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两个人物，一个英勇善战，一个美丽善良，共同代表着有着三千年的邯郸城，也代表着新时代邯郸人的邯郸范儿。 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里，四台精彩演出将登陆天津大剧院，陪伴天津观众欢度中秋佳节。9月16号，由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带来的评剧《珍珠山》将在天津大剧院歌剧厅上演，本剧由评剧名家王冠利领衔主演。 同日，在天津大剧院多功能厅的舞台上，青年中提琴演奏家、天津音乐学院中提琴副教授吕东将带领观众欣赏一场中提琴独奏音乐会。音乐会上，吕东将带来包括肖斯塔科维奇《春之圆舞曲》、德沃夏克幽默曲等在内的多首曲目。 9月21号中秋当天，天津大剧院将上演由上海越剧院带来的经典越剧《西厢记》。作为上海越剧院的四大经典保留剧目之一，《西厢记》以其诗化的舞台呈现，被誉为最忠于王实甫原作的当代作品之一。此次作品，上海越剧院原派青衣赵新余出演崔莺莺，徐派小生雨果出演张生。 9月22号，中国舞台艺术传奇之作《红楼梦》也将精彩上演。越剧《红楼梦》是越剧乃至中国戏曲史上流传最广的经典，也是当代上海越剧的艺术家共同创作演出的经典。本次来天津，将由上海越剧院第十代越剧新秀王婉娜演绎贾宝玉，陈敏君饰演林黛玉。 连日来，京东大鼓星火日系列活动在天津宝坻区举行，全国京东大鼓星火传人为京东大鼓爱好者带来精彩的演出。每年的6月14号是已故京东大鼓艺术家董湘坤先生的诞辰日，也是全国京东大鼓星火日。在宝坻京东大鼓传承基地举办京东大鼓基地巡演已经成为了常态演出。 今年星火日连续举行4场巡演，阵容强大，节目异彩纷呈。除了京东大鼓经典唱段《长寿村》《拆西厢》等，更有原创作品《创城创未我当先》《红船扬帆创未来》《华诞百年歌唱党》，赢得当地群众及京东大鼓爱好者的欢迎。 明晚，俄罗斯钢琴家安吉拉·齐拉钱博士独奏音乐会将登陆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俄罗斯尼高兹学派出身的安吉拉从小就被誉为天才琴童，艺术造诣不仅涵盖了演奏，还囊括了教学，拥有超过30年出色的钢琴教学经验。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一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 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第一篇《浮屠玉战场速写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38年。 景若愚在一条山沟上已经半卧地坐了4个多钟头了，想到几次伏击的扑空，心中又不禁焦躁起来。虽然不论在思想方面，在认识方面，自己都觉出来有很快的进步，回想以前的土匪生活，常吸着大烟用嫖赌来消耗精力，自己显然是再生了。可是自从攻行堂以来，前天读到前卫报的号外，刘波成部消灭3000多敌人，这种苦恼和烦闷特别来得厉害。突然在西面高山上乒乒地连响几枪，景豁地跳起来，顺着沟窜向前面。满山遍谷像雷鸣一样响着枪声。景所率领这一个分队是冲锋的部队，跑到山边停了停，借着岩石的掩护暂把身子扶下来，看得清清楚楚的。高大的东洋马疯狂地乱窜，多半是遭了无情的子弹而倒在沙滩上。穿着黄制服的敌人也在疯狂逃跑中死亡了一些，并且有人投了河。但大部分是沿着河岸沟崖惊慌地抵抗着，构成了临时的火线。步枪秘密地排着，机枪连续地发放，山谷崩塌了，河流沸腾了，人人都在急迫着呼吸，茫茫地装上了子弹。周围似乎有莫大的压力在那儿驱着你，只有前进，不断地前进。趁着这纷乱当中，景接着大队长的命令，包抄后路，肉搏冲锋。一连10几个人脚步连接着，利用山边的房屋飞一般地跑过去。越过房屋，已经绕到敌人临时火线的侧方，战斗员都利用地雾伏下了，而景还在冒着弹雨向前冲进。景若愚，回来！大队长也跑过了房子，严厉地向他喊，他只得就地卧倒。这时，就在我们从山沟里的房子跃进的时候，在敌人机枪下面牺牲了4个英勇的同志。景心里像火一样的热，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忘了自己指挥的部队，如如的匍匐前进。高山上冲锋号壮烈地响了，杀声从四方喊出，枪声似乎没有了，遍山的人往下跑。抓活的，上啊！总队长响亮的声音在嚎叫。景疯狂地跑向前去，沿着一条小沟伏下5、6个敌人，除了一两个还在倔强地添子弹，其他都在索索乱颤，吓得没主意。景跳到附近，把个刚打开枪机的敌人衣领抓住，敌人丢了枪，踉跄地站起来。正在这时候，另外一个敌人调转枪口就给他一枪，子弹从耳旁穿过，景刚要回转身，7、8个弟兄已奔到沟前，所有的敌人很迅速地全交代了生命。景把这个俘虏半提半拖送到独立房屋里，交给自己的弟兄。景提着枪再奔回原方向，在飞奔的当中，一颗子弹贯穿他的胸膛，像被一块砖头打中了似的，他的身体向旁边一踉跄，几乎卧倒在地上。但他意识还清楚，知道是挂彩了。他一只手扶着胸膛的伤口，一手仍提着枪奔向在河边潜伏着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老远地看见他恶神似的奔来，便高高地把枪举起。景已无暇说他平时所学会的两句日本口号，血沸腾般流动，抛了他的枪，一只手抓住他的一只膀子，拖回后方。在半途上，他遇见高大的总队长，精神似已得了归宿。总队长，我挂彩了。说完这句话，就卧倒在战场上，疼昏过去了。